歡迎大家收聽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韓永。 喂，今個禮拜呢就科幻嘢呢就好似冇上戲院，因為呢戲院都係做鬼戲為主。 都係 就係啦。咁呢就有啲咩戲呢，咁就有呢個空鏡啦，對 Mirror 啦，係咪？咁另外就有呢個 Awake 啊 ，Wick 哦，即係Star Wars男主角。 係啦，嗰套叫做咩《離魂驚殺》咁啦。 係。 唔係好多戲院做嘅。咁另外一套更少戲院做啦，就係金城武主演嘅所謂《甜言蜜語》啊。 係啦，蜜語。 係啦，蜜語。 落雨個 月。冇錯啦，其實係講死神嘅故事啊，即係都係總之都係同死有關啦。 係。 OK， 咁全部都係。 因為萬聖節期間 啦。係啦係啦，誒仲有一套啊，有隻咩 僵 尸嘅暗戀 你 啊，黃晶晶嗰嘅。OK。咁就除此之外呢都仲有其他嘅嘢同大家講啦，咁或者我哋講一講嗰個嘅 email address 先，同你 好 ,ok, 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 ,ok, 咁大家有乜嘢意見啦，或者你睇完咗呢啲嘅電影啦，或者我哋介紹嘅作品，你有咩意見呢，你都可以寫信俾我哋㗎喎。 歡迎。 冇錯啦，咁我哋網上面呢都 po 咗一啲嘅精選啊上去㗎喎，係啦，咁之前有啲網友啊，可能佢哋有啲 feedback 啊，咁我哋都有擺上去嘅，咁即係除咗話即係 thank you 啊嗰啲之外呢，其實大家都會講下對套戲啊或者有咩意見嘅，咁我哋都會揀返啲擺返上去俾大家，大家睇下， 希望大家盡量俾多啲意見啦。 冇錯啦，關於啲作品啊咁嘅。OK， 咁我哋係咪講呢個電影先？ 係電影先啦。 好，咁空鏡咁其實就係大家都知道啦，係關於鏡入面有鬼呢個咁嘅主題嘅。咁其實無數咁嘅故事同電影同埋鬼故都係講呢樣嘢㗎喎。 最記得啊，我諗之前就無面超人龍騎啦。 哦，咁快講呢度，唔好講嗰啲超人片住先。喂，講嗰啲即係傳統嘅鬼故事有啲乜嘢呢，最出名係咪 Bloody Mary？ Bloody Mary 啦。 Bloody Mary 係咩嚟嘅呢，其實 ？Bloody Mary 其實係美國嘅一個類似民間傳說咁嘅樣啦。 唔係對住個屏，對住個鏡批蘋果嗰、那個。 啊，唔係，就係對住個鏡講三次 Bloody Mary。 哦，咁會點㗎？ 會死啦，當然。 好似有套戲都拍過呢個主題。 係，嗱其實個傳說就係講有一個醫生啦，咁佢個。 嗱，我哋講緊 Bloody Mary 啊。 Bloody Mary。 唔係講空鏡啊，大家唔好搞亂，一陣講空鏡。OK。 就係個傳說就係有個醫生咁啦，佢個女患咗重病，佢又斷定個咁停止咗呼吸，佢斷定個女、女死咗就鑑生，即係其實佢未死嘅，佢暈咗，鑑生埋咗佢，佢就即係第二朝佢其實埋咗佢之前呢，仲另外喺個棺材度伸條線出嚟，有個啷啷咁啦。 喂，點解？ 因為佢都驚有駕死現象，因為佢曾經知道過有 呢樣嘢。如果喺未知係拉啷啷咁樣。 咁但係點知深敲個啷啷就 冇響咁啦， 冇響啊，一棘住咗咁啦。咁發現第二朝發現點解個墓地好似喐過咁樣，就起開翻個棺，發現 即係搲搲搲搲 啦，即係啲手甲就崩曬啊，咁即係 死咗啦， 鑑生焗死咗，咁 咁 就佢個怨靈就報仇咁啊， 入 就 叫 Mary 嚇，喺個鏡度報仇咁啊，入 個名叫 Mary， 咁同 Bloody 咁 Bloody 咁咩？ 血腥啦，因為其實 Bloody Mary 再早期就係講翻英國嘅瑪麗亞王 后啦， 即係講 Lady Jane， 咁又引用翻佢，因為佢好血腥。咁因為嗰個女仔個名又係叫 Mary， 哦， 咁佢生前就 咁咪即係變咗好似午夜凶靈咁。 佢生前其實就好怕照鏡，因為睇到自己一日。 你講個王女王？ 唔係個 Mary， 即係 Mary 嗰個女仔，一日潮水，好重病，咁深敲佢就扶咗喺鏡度，咁啊向報仇咁啦嚇。呢個就係美國嘅一個 冇錯 民間傳說，即係好似類似 Candyman 啊， 係 或者 大家都未必識啊 Candyman 之類嗰啲嘢啦， 大家都唔知，因為都有套電影拍過三集嘅關於 Candyman。誒，嗰個唔扯咁遠啦，我哋講翻有關嘅。 咁而家講翻 Mira 啦。Mirror 知道就係24嗰個男主角做嘅。 哦，係啊，係啊，係。 咁喺呢度其實就唔似即係雖然佢都係做差佬同埋，其實 個身份有啲似。 個 feel 就唔似，個 feel 反而似係 Bruce Willis 早期啲戲嗰個，即 係。哦，係啊，擔當差佬啊嘛，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佢呢度就係講佢係一個卧底啦，咁 曾經 卧底啦，咁又係錯手殺咗另外一個徒步，咁就無限期俾人 暫停啦， 陳冬菇嘅暫停啦， 暫停職務啦，即係 暫 個第二份兼職頂住先啦。 咁唯有就走去一間 做住石橋先， 就佢做 但係佢個石橋好閒，好閒嘅喎，好得閒嘅喎， 一係開間鬼屋， 唔係佢唔知有鬼嘅，係啦， 其實一間。數年前啦，約莫5至10年前啦，被燒到變成廢墟嘅一個好大嘅百貨公司，係大到成個 board 咁大嘅。 但建築物就喺度 嘅 喎， 個建築物喺度 燒 過街， 係啦。 咁個特色就好鬼多嘅， 好巨型嘅， 好巨型，哇！直頭有個圓頂嘅教堂咁 樣。係啊，哇！真係唔似啊， 好 點解咧？因為佢前身仲有啲歷史嘅喎。 故事一帶呢，咁原來間公司係鬧鬼嘅，咁之前個護衛員就係 個百貨公司有㗎， 之前個百貨公司係 真係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嚟嘅，係一個叫聖安德魯嘅兒童精神病院。 哦， 咁就故事交代啦，咁其實一開頭就唔係影個男主角先，係影另外一個護衛員，佢就喺度一路好驚惶咁走，就一見到個鏡咧，個鏡就同佢笑個鏡嘅影像，跟住就揸起個碎玻璃，個玻璃裂咗就揸喺個碎，而鏡裏面嘅自己揸喺碎玻璃就割喉，咁佢就死咗㗎。 即係鏡入面嗰個割喉， 咁 真人就毛咕咕喉嚨就出血就死咗啦。 咁跟住呢個男主角就遇到一連串怪事啊，喺度 男主角就接替佢下一個石橋啦，冇錯。 喺度當然佢老闆就隻手招早啦。 係佢手嘢啊。 咁 ,ok。咁又有一連串怪事。 一連串怪事啦，佢例如見到鏡度無端端無端端反射啲門會打開啊，但係現實都有啲門係冇喐過。 火災咁嘅喎，類似。 咁跟住又見到火災啊，之後又見到火災，跟住啊。 但係呢啲全部係鏡裏面嘅影像嚟嘅。 喺自己屋企度又見到自己個樣突然間啵咗變咗怪樣啊，歪曬咁之類，咁一連串怪事，咁最後佢發現有啲鏡蒲咗一啲字出嚟，叫佢翻 Exa。 Exa 係一個人名嚟嘅。 人名啦，咁冇錯。咁跟住咧，佢冇理到之後，佢個妹咧，因為佢係同老婆分開咗，佢就 分居 同住嘅。咁佢同妹，佢個妹就突然間即係匆匆下涼就死咗。然後就有個鏡裏面嘅個倒影咧，就抹爛咗個口。咁佢就 真人都係咁樣死 啦， 冇錯啦。 咁就其實呢度都有少怪拗，因為佢都冇照到鏡。 係 佢之前照過鏡啦，咁但係佢唔係喺鏡， 佢已經離開咗塊鏡嘅範圍，應該影響唔到佢嘅。 係咁唔好理呢度先。咁佢繼續查落去咧，就終於查到依間百貨公司嘅底咧，就係佢以為嗰係點樣被燒咧，咁就揾到原來個之前係俾個護衛員 放火 再之前嘅一個護衛員放火燒嘅。咁樣佢查翻咧，去睇翻個。結果 當時個百貨公司運作緊喎， 運作緊燒死咗幾百幾人嘅，咁佢睇翻咧，嗰個護衛員係最後判咗係精神病院，佢睇翻佢臨死之前嘅記錄，佢燒到塊面 啦， 咁就話個鏡殺死佢老婆仔女，逼到佢走投無路，所以佢要燒爛曬啲鏡。咁結果咁佢走去再深入調查咧，就發現原來。嗰間百貨公司前身是一個精神病院，咁佢查百貨公司嘅死難者或者咩都揾唔到 Esther 嗰人，咁再查咧，原來 Esther 係一個叫 Anna Esther 嘅女仔，一個十幾歲嘅 女 仔，係當時嘅一般人以為佢係 哇 死咗啦， 五十年前嘅喎，你講 五十年前，因為我五十年前發依間百貨公司前身 發一宗嘅 好奇怪嘅事，係 啦， 就係。所有裏面嘅病人同埋醫護人員咧，都互相殘殺咁大屠殺而死曬。 佢個調查係咁寫啫，但呢個唔係真相。 咁發現原來有啲文件係有人睇漏咗，原來嗰個叫 Anna Esther 嘅細路女咧，已經係出咗院喎，喺大屠殺之前兩日。 係啦。 咁樣佢就計跟蹤啲線索就去到首先佢就去屋企就。收埋曬啲鏡，佢老婆當佢黐線㗎啦。 或者揾啲油油曬嗰啲拍唔甩嗰啲啦。 咁結果原來佢老婆都賴嘢，發現哇個仔行開咗，個仔無端端 信啊！佢初初老婆都以為佢傻嚇。 對住個鏡講嘢，跟住個仔行開咗，個鏡個影像仲喺度嘅。 都幾驚嚇嘅。 嗱呢下嘢其實抄網上面一個嘅 YouTube 平台，一陣講一陣講。 係啊，跟住 講翻個故事先。 咁咧，結果佢就去到新澤西揾到一個都幾騎呢嘅家庭啦。 係係係 係，咁就係一啲住到好隔絲呢啲荒山野嶺，啲人著到污糟糟嗰只咁啊。咁原來嗰個女仔咧係 仲有啲親人， 係有親人，佢個哥哥仲在世，即係佢個哥哥啊，個就同佢個女啊，同埋佢個孫就一齊住。咁佢去個哥哥帶到佢一間房度，就係佢細個困住嗰個女仔嘅地方啊。 點解咧？ 原來個女仔係細個被鬼附。 哦，鬼上身。 咁就力大無窮，咁又癲啊，會咬人啊。咁 幾個人先撳得佢嗰只啦。 咁就一路困住，當佢狗咁困住喺間房度，淨係食先推個盤，搵條繩咁推個盤出嚟。咁結果咧，就嗰個聖安德魯嗰個嘅醫院嘅醫生咧，就話可以醫佢，咁就夾咗佢紐約啦。咁但係佢哥哥就話其實佢之前已經康復翻出咗院啦，咁樣咁個男主角就威脅佢要佢講翻， 即係入咗院之後醫翻好， 講翻出係咩事啦，咁佢邊度？原來嗰個女仔就去到一笪冇鏡嘅地方，就是、修道院，因為係嗰啲苦修院唔準照鏡嘅。 O K， 咁結果揾到個女仔， 揾到個女仔，咁個女仔 婆啦， 個阿婆又講翻當年嘅事啦。 係啦，當年發生咩事？ 佢真係被鬼附，而個醫生唔信。 佢哋當佢係多重人格分裂，係 咁樣佢哋醫嘅方法就好騎呢嘅。 係啦，點呢？ 就係將佢就有一間鏡屋四周台嘅。 好得意㗎喎。 類似個你記唔記得以前啲人裝月餅嗰啲盒係點呀？啲潮式月餅嗰啲盒呀。 係 咁嘅嘢呀。 角形 係。做咗一個咁嘅形狀嘅鏡屋。咁樣就中間有張凳啦，咁就將啲病人綁住咁樣。咁就四周圍都係鏡，就係要佢哋對自己 面對 幾日，咁就希望將多重人格擺返埋一齊。 係啦， 咁結果原來佢真係被鬼附啊！佢唔係癲 啊 嘛，咁樣深敲呢啲鏡就將附佢身嗰啲 鬼 惡魔啦，啲精靈吸咗入去。 係啦， 咁樣呢就被封住啦。啲精靈就需要佢先可以翻返嚟現世界。咁但係啲精靈呢就可以在鏡裏面殺人，仲可以吸人嘅靈魂入去。 嗯， 咁樣，佢當然就 似乎攝住人嘅靈魂喺啲鏡咯。 嚇，當然佢因為啲癲民走咗，佢就正常咁就出咗院啦。咁但係啲癲民就搞到嗰件大屠殺事件啦。咁所以佢就呢啲修道院度 係， 就 幾十年啦， 幾十年照唔照鏡？ 咁最尾點？ 咁最尾咧，男主角就說服佢啦。佢話，只有犧牲自己先係可以嚇個老阿婆話嚇，只有犧牲自己咧先可以解救到佢屋企人啦。咁樣佢就走到去個鏡房度，特登俾啲癲民上翻身啦。咁就追住個男主角嚟打啦。咁結果就一場火拼之下就引爆咗啲 gas 啦。咁就成個即係成個地庫啊都冚咗嚟，咁就砸死咗，咁即係解決咗啲問題。咁男主角就完場嘅時候，男主角喺瓦礫中爬翻上嚟，但係行啊冇人理佢，行咗出去，就睇個包緊兩個屍體咁上下。 見到啲救援 咁 啲人啦， 咁冇人理佢咁，但係 第一樣好奇怪喎，見到啲差佬上面啲章係調轉寫嘅， 同埋警車又調轉啦， 啲字全部調轉曬。 咁跟住佢再行翻前少少去翻啲商業大廈嗰度，發現啲報紙都係調轉喎， 啲字。 係啲 報紙上面字全部反轉嘅， 而佢再去到一個大廈嘅門口個玻璃鏡度，佢見唔到自己個倒影啦。 哦， 咁即係 大家明啦， 大家明 佢就 暈， 其 實 已 經死 咗， 暈咗喺個鏡。 佢靈魂就攝咗去。 咁最後嗰幕咧就係佢撳住個玻璃，咁就結果喺另外一邊鏡頭一出 世界 就 有 個 掌印 係 啊，就係咁。 其實呢套戲咧，你感覺點啊？ 其實我覺得個故仔就冇乜特別，但係咧個導演咧就拍得相當好嘅喎。 其實呢個導演都係拍好多好 冇。係佢自己都寫嘅，寫故仔。咁其實個故仔我就覺得麻麻地嘅咋。其實呢個故仔咧係啦，隨時用 用電視台香港嘅電視台都拍到出嚟嘅，唔係要一定有啲咩，但係呢套戲咧，佢就加咗好多，唔係話特技喎，佢即係特技都係 OK 啦。 鏡頭嘅表現好啊，即係突然間 zoom 啊，影到佢哋好 panic 咁，震下震下個鏡頭啊， 遠鏡突然間即係交替啊， 有時啲鏡頭會震震地咁佢哋搬啲鏡， 同埋有時啲壓迫感做到出嚟。咁佢，我覺得個。即係導演技巧拍攝嘅， 都算係一套值得睇嘅戲嘅。 但故事本身就爛爛地嘅， 缺乏可尋啦嚇。但係好似一般人流傳就係話佢係早期一套韓國嘅鬼鏡，嗰個叫我唔記得係咪叫鬼鏡 咁上下嘅。 唔係，我其實可能都係如有雷同啦。個導演都承認有少少 influence 嘅，但 係 就細神聽完話冇抄佢。 即係唔係嗰套戲嘅英文版先啦， 唔關事啦。咁實際上個故事真係完全 唔 同㗎，除咗大家都係佢用鏡嚟做題材，同埋發生一間百貨公司，但係嗰間百貨公司已經結咗業啦，唔係仲溫緊嘅。其實嗰套或者講翻簡單介紹，嗰套其實講一個百貨公司嘅女職員被害死，咁就化成厲鬼咁喺鏡度報仇，因為其實個故事好唔同嘅。 係 OK， 咁跟住啦，再講啦。得第二套啦。 吓咁快讲第二套？ 咁讲或者讲翻第二啲同镜有关嘅嘢啦。咁 系啦，讲啊呢个先。 第二最令你上 咩嘅？ 除咗头先套韩国片之外咧， 作品可以睇下咧。 啊，除咗头先套韩国片啦，就或者《Buddy Mary》之外，仲有啲咩咧？科幻啲嘅就係龍騎啦，我諗最 嗰啲超人啫，龍騎咪就蒙面超人講鏡世界啊嘛。咁佢哋隨時可以用。即係佢變咗身就可以走入去個鏡世界打裏面嗰啲妖怪囉。其實呢套戲你都可以咁諗㗎，如果呢套戲你有龍騎介入嘅話，嗰啲鬼好弱嘅怪獸點啦，兩嘢搞掂啦。 俾隻龍耳嚟吞嘅做 點 心嗰啲嘢。 做點心啦，都未去到啲勁嗰啲。係啦。 咁 另外呢其實就好耐之前有一套叫 Mirror Man 嘅超人啦。 電光科學人。 係啦，電光超人啦，有啲人叫佢做。係啦，係啦。咁嗰個咧佢就好得意喎，嗰個又係鏡世界嚟嘅。咁鏡世界入面咧係有啲叫即係二次元 嘅 二次元 啦。 佢二次元唔係一二三四個二喎，係奇異嘅二。 奇異個二 係。二次元世界嘅人咁走出嚟搞事，咁佢哋就係鏡世界嘅正義一方啦，走嚟幫人類。咁佢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呢個超人變身嘅時候咧，就要周圍揾啲鏡喎。 揾鏡嘅 係。或者任何反光都得，水都得，係啦。咁咧一有反光嘅地方咧。咁佢就可以變身㗎喇。咁佢個口號係咩？電光變㗎嘛。類似係咁㗎。 最初其實佢冇時間計㗎。 唔好講嗰個處理。初初冇話 Color Timer 嗰樣嘢。咁後面係加返個炸彈落佢身度話要計時。咁呢啲抄返鹹蛋超人啫。咁就特別嘅地方就係佢係要搵鏡㗎。 要搵鏡。 要鏡㗎。同埋佢好似入得返去鏡度㗎喎。 哦，係係。 係啊係啊係啊。 佢有時啲怪獸鏡度打嚟。 咁呢啲可能細路仔啲啦，大家可能唔係想聽呢個平衡啊。咁其實咧，呢一種故事啊，其實就 多重人格。 嗱一陣講多重人格啦。咁而家我哋講翻話兩個世界嗰樣嘢啦。咁其實鏡咧係其中一個 media。係。咁其實仲有其他啦。咁例如你話鋼絲電金術閃就門嘅另一邊啦。 門嘅另一邊。 咁門嘅另一邊即係乜嘢咩二世界咪我哋個世界咯。 或者黑洞 啊。係啦。以前有一套咧，將科幻同鬼故楞得好埋。 Event Horizon 就冇錯啦。咁就係由 Sam Neill 主演啦。咁就 係《侏羅紀公園》。嗱 冇錯啦，嗰個人專做啲怪戲㗎嘛。咁嗰套戲咧就係講咩咧？我唔記得咗個中文名叫乜啊？咁就講一隻船，個船個名就叫做 二沙。 好啲嘅，係吧 ？Event Horizon 咧係一隻太空船嘅名嚟，咁咧佢就第一隻實行用到呢個空間摺疊航行嘅引擎嘅一部船喎。咁佢嗰個設計者就係 Sam Neill 本身啦。咁但係咧佢就冇搭上去，搭上去嗰就係佢老婆喎。咁個船好多人㗎，即係你當鐵達尼咁樣，巨船嚟嘅。咁結果咧佢哋就喺類似太陽系嘅邊緣咧就發動呢一個嘅系統啦。咁結果就成個船唔知轉移去邊，就冇翻過嚟啦。咁同埋仲要好恐怖就係佢哋喺係咪有冇錄到啲音啊？冇，嗰個後來先有。 後尾 係啊，後尾 翻翻嚟先嘅。 冇錯啦，咁故事咧就係講咧隔咗唔知十年咁上下咧， 突然間多咗 無端端冥王星啊出現翻喎，唔係佢哋發現嘅船喺嗰度啫，係啦。咁咧佢哋就一行人咁啊，即係諗住去查下咩事啦。咁可能都唔遇有人㗎啦，即係其實係鬼船，太空鬼船， 係 啦。咁結果上到去。聽翻佢嗰啲即係黑盒啦，裏面講嘢咧，哇！原來臨消之前咧，個喺度慘叫喎，到底佢見到乜嘢咧？ 咁原來呢即係花椒水好舊啦，唔怕話俾大家聽。咁最尾發覺原來佢哋嗰個時空航行嘅時候呢，去咗另一個空間，就係咩呢，原來就係地獄。 地獄啦、 啊。咁就俾嗰啲鬼全部殺曬。 係。 冇錯啦。咁當然佢裏面嗰啲老婆呢咁變曬鬼啦，或者係囉，唔係鬼，係佢哋心目中裏面嘅恐懼。 係。 而實體化之類。咁嗰套戲都幾得人驚嘅。 最後佢都俾上身啦、啊。 冇錯冇錯。咁嗰套戲或者大家有興趣可以揾翻嚟睇。咁亦都係講一啲即係一個通過咗一個空間嘅門之後咧，去咗地獄咁樣嘅。咁咧，其實普遍咧，大家都好相信咧，鏡其實係另一邊，其實係另一個世界嚟嘅。咁當然啦，科學嚟講就唔可能嘅，因為所謂鏡點解你會望到對面有另一個自己？其實純粹只不過光嘅折射嘛。咁你其實你唔係隻鏡啊，你架車打蠟打到好靚都見到自己， 甚至盆水都可以。 盆水都可以啦，好似呢套空鏡入面套戲都係咁啦。咁任何反光都勁嘅，即係勁啲定冇咁勁啫。咁你其實就係反光啫嘛。咁第一，大家人嘅加個想像咧，就是、對面會唔會其實係另一個空間咧？ 另一個空 間 咧，呢、這個就係係咯。 係啦，咁呢套戲亦都係另一樣嘢加咗落咧，就係玩呢個精神病同埋呢個人格分裂呢兩樣嘢嘅喎。咁其實呢個咪有啲似我哋之前講過嗰套喪屍片係嘛？ 哦，係。 80分鐘死亡直播咁同埋亦都有嘅，有其他電影亦都曾經將呢個精神病同呢、這個即係、就是、鬼父係比較。 閃靈啦。 閃靈嗰個就有鬼嘅，應該係有鬼嘅，咁當然啦，我哋睇到 嗰啲影響到佢更加癲啦，即係嗰類 Nixon 嘅角色。 係啦，咁或者我哋提住咁多先啦，等陣我補充，因為有太多嘢要講，咁我哋快跳去另一個即係話題啦。咁就係係咪講金城武嗰個先？ 金城武啦。 OK， 咁金城武我可能我哋講少少啦。 死神的精道 之精道係啦，咁其實呢個就原本個名嚟嘅喎，死神之精道日本個名。咁佢另外有個英文 subtitle 就叫 Sweet Wing Okay. Sweet Ring， 咁所以佢可能中文就譯做甜言蜜語啦，語就落語嘅語啦。咁其實裏面我哋早幾集都提過啦，就係、是、一個奇怪嘅死神，就係、是、金城武啦。佢裏面有名叫千葉啦。咁佢每次執行任務嘅時候咧， 就係落雨嘅。 係啦，佢就從來未見過藍天白雲嘅喎。咁一個好憂鬱嘅死神啦。咁但係咧，佢哋呢啲死神咧好得意嘅喎，原來個個都好中意音樂嘅。咁當佢哋冇嘢做喺度等緊 job 嗰陣咧。即係個即係所謂個客啦嚇，跟住要接個客啦，又未死嘅，咁佢做乜好咧？咁啊嗰幾日就佢哋中意去啲好似 HMV 咁地方咧，聽歌嘅，咁啊成日喺嗰度咧聚聚埋埋，原來好多死神嘅，咁得閒大家去HMV 聽歌嘅，睇下隔離嗰個係咪死神啊？嗰啲死神好正常人嚟嘅喎。全部都正常人，甚至乎咧，佢哋對 衫都唔係好怪， 我直情正常衫嘅。咁佢講佢哋咧係對人間嘅感情咧，其實唔係太了解。冇錯，尤其是金城武，佢啲同行都好啲。咁其中有一個仲得意，仲走去溝埋個佢個卡人嘅。佢話咧，人哋都死咯，點解唔嗰幾日俾佢開心啲啫？咁樣 咁實係 咧。咁嗰個開心嗰有得意嘅喎，佢影翻嚟嗰啲相咧，同個女仔一齊影。嗱，嗰死神係人咁㗎嚇。一般人係見得到佢哋㗎，唔係隱形㗎，佢哋正常人咁出現喺世間嘅。OK， 咁就。咁就 OK， 咁呢個故事呢就係講佢呢其實呢有三個分咗嘅故仔，初初你以為係三個冇關嘅故事，最後呢原來有關㗎喎、哦。咁第一個故事呢就講個女仔啦，咁其實喺啲做啲電話即係嗰啲叫咩，即係人哋打嚟問嘢嗰啲人，售後服務嗰啲呢， 銷售電話服務啦。 電話服務啦， 客戶服務 啦，但係啲人買咗啲嘢返去唔滿意或者我唔識用㗎嘛，打佢啦。咁好怪喎、哦，講佢好唔開心嘅本來個人。咁咧開始咧，佢就話俾即係金城武以一個陌生人咁嘅身份出現喺面前啦，咁佢就做咗朋友喎。 係， 竟然咁其實金城武知道得翻幾人命啦，咁其實咧佢係有權啊，佢決定都接唔接走佢嘅喎。 哦 ，OK。 係啦，咁佢嗰幾日咧就好似用六日時間嘅，我記得。咁佢做呢個決定咯，咁完全係決定於個死神本身。咁因為佢覺得佢 ready to go 咧，咁佢咪帶佢走咯。 係， 即係佢冇惡意嘅 ，OK， 一個 job 嚟嘅啫。OK， 係咯。 咁呢六日之前，佢甚至乎有救過呢個女仔啦。係，金城武係，其實佢又冇咩能力㗎啦，但係唯一能力就一掂到乜，即係佢如果戴住手套就冇事嘅，如果佢唔戴手套，即係揸住枝花咧，枝花會凋謝。咁、哦、同樣，原來佢將隻手一掂落人類度咧，那個人會即係幾乎會死嘅喎。咁、 okay. 佢就用啲咁嘅辦法打走一啲賊啊之類咁啦，咁即係啲賊成好驚啦，見到啲咩事咧，呢個咪識點穴定咩嘢咧？咁啊救走咗個女仔咁啦，咁佢唔 suppose 喺無端端即之前死㗎嘛，係嘛？咁咧，咁佢就同一個女仔做咗朋友啦。咁、那個女仔話俾佢聽係，咦我好似俾人電話騷擾喎，有個人成日打嚟，係指定要佢聽嘅喎。 喺、oh, okay. 公司嗰度係啦，咁樣成日問埋啲奇怪嘢，又叫唱歌俾佢聽，咁好奇怪嘅。咁有一日仲約佢出去添喎， 咁結果當然啦，咁後尾發覺咧，原來呢個人唔係咩變態佬嚟嘅，原來係個偵探。 哦、 只不過咧，佢發現佢聽到把聲咧，就好適合做佢一個。啊，佢唔係偵探添，佢淨係一個製作人嚟㗎、 哦 okay ， 一個好出名嘅音樂人嚟添㗎。咁佢當然佢平時著曬乾濕褸，以為佢傻佬。咁原來咁後屘咧，咁就結果幫佢出咗隻唱片，結果後來成個紅歌星喎。 哦， 咁、 okay, 當然咧，金城武冇帶走到佢啦。咁佢人生亦都從此改變。咁第二個故事咧，係關於個黑社會嘅一個好氹黑社會啦。咁你講快啲啦。咁第三個故事咧，係關於一個阿婆婆啊，就是、做理髮師咁嘅。咁其實咧，你睇落去啊，個婆婆其實就係初初嗰個少女嚟嘅。 哦， 係啊，老咗係啦。咁成個故事咧就橫跨咗咧，第一個故仔就發生1985年啦，第二個故仔即係講個黑社會嗰個咧就係2007年啦，即係算係現代啦。咁第三個故事阿婆婆嗰咧就係2028年嘅喎。咁、 哦、 其實中間嗰個故事就冇關啦，係嘛？原來唔係，嗰、那個就係個婆婆個仔。 哦， 係、 okay、 啊，咁大家睇啦嚇，其實一個講人情味嘅故事嚟啫，純粹。咁最尾就當然婆婆最後都要一死啦，都年紀老。咁最尾當然金城武就帶走佢啦。咁但原來咧亦都最尾因為呢個女士啊，就令到見到陽光咯，見到最尾嘅白、 哦 okay、 藍天啦，係咯就係、是、咁樣啦。 咁、哦、 其實 一個 即係人情味故事啦，但係即係佢比較悶嘅，其實個氣氛。咁大家要 本片通常都 係 比較 比一般日本片悶添。咁大家頂得順，大家係可以睇到文藝嘅咧，就去睇。呢個係文藝片嚟嘅，純粹。OK， 咁 冇佢 inspire 嗰套咁悶 係 嘛？ 哦 ，OK， 咁其實咧呢套戲其實係由邊一套西片度 inspire 翻嚟咧？就係、是、呢個 Mitchell Beck， 咁就由呢個嘅畢比特主演嘅喎。咁大家唔知有冇睇過啦？咁呢套咧就係講啊，畢比特係一個放假嘅死神。咁當然啦，佢係上咗個畢比特咁嘅樣嘅後生仔身，即係變咗畢比特樣嘅啫。咁就講佢又溝咗啊 Anthony Hopkins 個女咁啦，佢 suppose 嚟帶走啊 Anthony Hopkins。咁啊咁啊好咁即係好得意嘅其實故事，但係咧因為嗰度實在拍得太長啦，3個鐘頭。係啊，就算濃縮版啊，即係俾你喺飛機度播嗰都要2個鐘頭。咁其實咧就又係一套文藝作品啦。咁當中亦都係探討咗啲人生嘅嘢。 其實嗰套就主要係幾個演技好嘅 鬥氣，冇錯， 鬥氣啊， 好強好強。咁、 啊、 但係大家頂得順咧就 死神版啦、 啊，冇錯啦。啊，咁啊冇嗌交嗰啲嘅，人哋好斯文嘅。OK， 咁我哋講翻啦。咁有啲咩死神嘅其他嘅嘢咧？咁當然啦，一般嚟講，大家對死神嘅印象咧，應該咧就一個貧夫勞骨。就著住一啲好似遮大咁嘅帽啦，就揸住嗰大镰刀係咪大家印象中係咪咁啊？傳統死神就咁嘅樣嘅。咁要玩塔羅牌死神牌就呢個樣啦。 呢、這個樣啦嚇，亦都係歐洲傳統嘅。 冇錯，呢個電影入面第一套出現死神嘅係一套咩咧？就黑白片啊，叫做 Seven Seal， 就係七印啊。 第七印 啊，冇錯啦。咁裏面有個白面嘅著袍嘅死神出現啦。咁當然，咁呢個係一個又係當時一個好即係好出位嘅一個 image。佢又係唔知打橫咁，唔知指住啲乜嘢咁喎。我相信後來嗰個午夜凶靈佢抄佢嘅、 哦， 即係嗰個鏡頭係、okay、啊。咁呢、這個另外咧其實係有一啲其他嘅作品啦，例如即係近代呢啲死神再來了啦。咁、 哦、 當然 嗰、那個冇樣啦，即係 係冇樣嘅，冇錯啦。佢死咗 嘅 力量冇錯啦，就總之要帶走你。你救走個人咧，佢最尾都要殺翻佢。就不斷大家去咁樣，咁係一個命運咁嘅類似。咁當然啦，佢摸一定係命運嘅，又識整喐啲嘢，咁裝個陷阱電鬼死你咁嗰啲，咁其實有啲似空少嗰啲 feel 多啲，係嘛係嘛係嘛，係一個無形嘅死神嚟嘅。OK， 咁咧原來咧日本啊，不嬲咧喺即特別喺動畫或者漫畫或者輕小說啦，有好多呢用死神嚟講嘅故事嘅。咁原來咧佢哋就係將死神人格化啦，咁同埋就係因為死神對人間嘅感情冇乜認識，咁變成咗好有趣嘅故事。咁先前咧有一個嘅拍過日劇㗎啦，咁叫做《死神之歌謠》啊。咁就係個白色死神，其實一個少女嚟嘅，但佢著白色衫嘅喎，唔係著黑色衫嘅喎。咁佢連刀都好科幻 feel 啦。咁佢身邊咧就有隻侍魔啦，咁喺原作裏面佢就黑貓嚟嘅。咁但係個日劇版就變咗一個，其實應該係有細路仔，但係個細路仔都係由個女仔扮演嘅，飾演嘅，係個細路女飾演的。咁嗰套戲都幾得意嘅喎，咁啊講個死神咧，成日即係唔捨得殺，其實佢唔係啊，佢唔係去殺㗎， 即係帶走啫。 即係佢哋嘅死神係一個 job 嚟嘅，即係而家日本片入面嗰啲死神咧，佢唔會去介入嗰人嘅死亡嘅，佢只不過知嗰人就死，佢嚟接佢走啫。OK， 佢唔係夾硬整死佢嘅。咁佢咧就係、是、知道呢個人就嚟死啦，咁佢咧就盡量去幫佢完成死前嘅心願咁咯。咁、 嗯、 其實佢唔 suppose 咁做嘅喎。suppose 唔會喺佢死前出現咁，但係佢係好多事嘅。咁最尾當然令到嗰個死神戒啦，可以叫做啲人就後尾疑佢啦。 咁最尾就將佢洗腦喎，即係如果嗰個古仔啊，咁最尾洗完腦之後，佢竟然變成最強嘅死神喎。 哦、 即係其實佢嗰個原來不嬲嘅能力係好強喎，只不過佢冇用到嘅啫。咁後屘佢打曬其他死神，咁當然佢嗰個試魔最尾令佢清醒啦，最即係講啲咁嘅嘢啦。咁每一集都係講佢同唔同嘅人相處，講啲唔同嘅父子啊、朋友啊，即係啲咁嘅關係嘅嘢嘅。咁、 嗯、 其實另一套相似咧就是、地獄少女啊。 哦，係。 咁當然地獄少女就唔係 exactly 係死神啦，但係佢都係一個徘徊喺即係人間同陰間之間嘅一個橋梁。啊，阎魔愛啊嘛，咁呢個如果大家有友善應該睇過呢套嘢，咁其實呢套嘢繼續亦都有第三輯啦。 哦，係。 係啊，咁呢套作品就特別嘅地方就係咧，佢有個網站嘅喎，故事入邊。 嗯。 咁原來啲人咧就啊，我好憎邊個人咧，邊班人咧，咁就傳說咧就夜晚閘正十二點先可以 lock in 到嘅。咁你 lock in 到咧，你只要打入嗰個人個姓名咧，咁佢就會同你殺死佢嘅。咁、 嗯、 就殺死咗你想殺嗰個人嘅代價咧，就係、是、你死咗之後唔能夠上天堂，亦都唔可以落地獄。 哦，即係徘徊。 又唔知係點啊，係咯。咁就係咁樣啦。咁佢詳細唔講呢個咁多處啦，咁樣介紹一下啫。咁、嗯、另外咧，以前亦都有另一套叫做 Sky High 嘅，由飾遊美子主演，就係、是、一個門嘅，即係叫做 Gatekeeper 嘅嘢，係地獄嘅門。咁其實佢亦都係許多人間嘅故事啦。講翻嗰啲人未死之前，佢點咧？嗰套我反而冇乜睇看未有睇過 嚇嘛？哦，佢俾每次啲人死咗就嚟到佢個，佢俾幾個選擇佢啦。你一係就上天堂，一係就選擇報仇，但係就要落地獄咁啦。 係報完仇就要落地獄。 通常佢就係負責。 仲有個選擇㗎，好似 仲有個選擇就係、 是、三個㗎嘛。係咯，係有喎，好似係咪？ 係，但我唔記得咗。 唔記得咗，唔緊要，係咯。 咁通常咧啲人都係選擇去報仇啦，因為多數都係 呢樣嘢選擇㗎。唔係嘅， 冇 冇冇講天堂之後嘅事嚟 嘅。OK， 係。咁到最後佢都係最後嗰幾集就介紹翻佢點樣死啊？點解會接咗做 gatekeeper 呢個位啊？大致 哦，佢以前都係人類嚟嘅。哦，飾遊美子都係人類嚟嘅，曾經。 哦，嗰個情拍過兩套電影版。 哦，係啊，電影版好似有得賣嘅喎。 啊，係。 是啊，好似街有得賣，咁或者大家又找一下啦。Okay， 電影版就當然就勁打得好多啦。 啊，係啊，係佢戰鬥嘅，有戰鬥嘅，亦都有啲人即係識使魔法，啲人同佢打咁樣。 啊，係。 OK， 咁或者再跳第二套啦，因為講咗好耐啦。好，咁另外仲有一套咧，就其實靈異成分就唔多嘅，另外一套叫 Awake 咧，就靈魂驚殺。 係。 咁就由呢個嘅《沙窩》入邊嘅新一代啊黑武士。主演啦，咁就呢個叫咩名 ？Hayden Christensen 係嘛？ 係啦。 咁咧，咁呢套戲咧，其實呢套你可以話好簡單喎。如果要介紹嘅話，咁咧就係佢講呢個人咧，本身就係一個好年青但係好有為嘅一個銀行家啦。咁當然佢係繼承咗佢老豆嗰個事業咁樣嘅啫。咁啊當然佢本身都好叻嘅嗰位 OK。咁但係咧，佢唔咩嘅地方就係佢心臟原來有事。咁、 oh， 就一路都尋求一個適合嘅心臟去換，如果唔係咧，佢隨時都會死。咁咧，佢就當然啦，咁成件事就開頭就未講佢做手術嘅，咁一路就講佢身邊即係佢女朋友啦，女朋友就係呢個 Jessica Alba 啦、 oh， okay ， 即係神奇四俠裏面嗰個所謂靚女，冇、 yeah， 錯啦，隱形女俠啊，咁咧，咁就好開心嘅喎，講佢啲生活啊，又好恩愛咁嘅喎，初，但係咧，佢同佢媽咧就反而好似有啲唔啱眼嘅，係、 嗯、 啦，咁啊講佢老豆就好細個已經去世咁啦，咁 OK， 咁最尾咧，佢亦都有一個嘅好 friend 嘅就醫生啦，咁就幫佢即係第時同佢做心臟手術嗰個啦，咁但係佢媽咧極度唔信任即係呢個醫生嘅喎，因為佢話佢都唔係話一流，因為佢好有錢㗎嘛。即係講佢哋即係 Donald Trump 咁嘅，你明唔明啊？有錢到係，咁佢喂大佬，我揾個一流嘅，嗱點解揾你個嗰個係你個 friend 嚟啫喎？咁佢未必嚇咁咁，佢媽就唔贊成，亦都唔贊成佢同阿 Jessica Alba 即係真係咁認真拍拖啦。咁好啦，咁結果咧去到中間啦，咁真係揾到一個適合嘅心臟啦，咁就咁應該就要做手術啦。OK， 咁佢都接受呢樣嘢，咁但係咧，佢個朋友就提議佢啦，嗱、啊、呢、這個手術咧就點都有一定危險嘅，可能一半機會成功嘅咋，分分鐘係嘛，即係咁啊，梗係啦，唔生就死啦 ，50-50 係啦，唔係咁佢又話咧，你有咩想做啊，有乜嘢咧，你就做咗先啦，咁唔係話會點，但係你都做咗先好啲啦，係咪？唔係你就會可能會後悔咁，咁結果佢就真係 即係同嗰個即係 Albert 草草結婚啦，咁之類啦，咁樣啦，咁結果咁第二日就做手術啦。咁就奇怪嘅開始啦，咁就佢麻醉咗之後咧，發覺自己咦點解我好啊咁唔喐得一定，但係咧點解我仲聽到佢哋講嘢嘅？我唔係應該昏迷咗嘅咩？聽得好清楚喎，我就係唔喐得嘅喎，我完全聽到佢哋講嘢喎，大鑊啦！我感覺到佢同我搞緊喎，跟住佢用 VY 鬼叫咁啦，當然劏咗佢噶嘛，要咁啊，佢連感覺到啲痛嘅喎。 系 啊，好多人驚噶，咁多人佢嗰度演亦得麻麻地 ，OK， 佢純粹用個voice over 嚟講嘅咋，係啊係啊係啊，佢、 okay. 本佢真人就唔喐得嘅，係啊，咁一味喺度講好似旁述咁咯， 我 唔味咩喎，哇，快啲停啦，快啲停，哇，好痛啊，咁即係嗰啲咧，咁但係佢演亦得 K K 地嘅，老實講 ，OK， 咁跟住咧最都唔係最咩嘅地方喎，最特別嘅地方係咧，原來後尾中途佢聽到呢班人咧。喺度思考喺度講嘢啦，咁中途咧，因為佢哋裏面有一個唔係佢哋原本呢個 team 嘅一個醫生，咁就有一個麻醉師啊。咁呢個麻醉師咧出咗去覆個電話嗰陣咧，佢哋卒之講出真話啦。原來咧成件事係一個陰謀嚟嘅喎。 哦， 係啦，原來佢哋想整死佢嘅，係啦。跟住佢話，跟但係佢聽到啊嘛，咁啊，死啦！快啲喐，快啲喐，快啲喐，快啲喐翻咁，快啲掹咗啲喉起身咁。咁結果咧，佢覺得自己喐到啦。咁結果點嘅呢？當佢喐到一坐起身嗰下咧，咦？點解我仲坐？叫我另一個自己坐喺我個即係喺瞓翻喺個手術床做緊手術嘅咁。原來咧靈魂出咗竅，係啦。咁佢就嘗試咧去鬧嗰班人啦。你有冇搞錯咩？咁突然嗰班完全聽唔到啦，係啦。跟住咧佢衝出咗手術室之後咧，個時空咧突然間一變，咁啊變咗幾日前喎，或者唔記得幾多日啦，即係一段時間之前啦。咁啊見翻佢自己同嗰個醫生傾偈啊嗰啲嘢喎。咁跟住佢又見到啊 Jessica Alba 啦，即係當然呢個之前㗎啦，佢嘗試去同佢溝通，但當然溝通唔到啦。咁但係咧，佢後屘咧見到其他嘢咧，開始懷疑啦。咦？點解 Jessica Alba 有同佢哋傾偈嘅咧？私底下，咦？發覺原來佢識㗎喎，原來原先。 哦。 咁慢慢件事就慢慢開始蒲頭啦。原來咧，根本連 Jessica Alba 都係同佢夾埋嘅。冇錯啦。咁呢個咧，當然大家睇落去啦，詳細就。即係想害死佢咁樣嘅，咁當然啦，最尾即係 醒唔醒得翻咧？ 最尾咧，佢阿媽咧，竟然係好犀利喎，啲觀察力簡直可以做呢個金田一或者呢、這個呢、 哦 這個係啦，佢竟然喺蛛絲馬跡中咧發現即係 Alba 嘅問題啊！咁最尾佢完全唔知道個實情啦，咁但係佢知道後尾心臟手術唔成功啊嘛，話要死啊嘛，話佢仔即係而家係用嗰個機器維持住，即係冇咗個心嘅，就攞個心出嚟搏翻落嗰個又唔 work， 咁當然啦，佢因為整壞咗新個心啊，專登打啲針去整死咗佢，咁結果冇心，咁佢真係等死啦，咁點算咧？咁就講個媽咧後尾犧牲自己， 我換個心俾佢， 冇錯，佢專登拍咗啲藥咁就之類咁啦，跟住。當然佢臨瀨低之前就 call 咗佢最信任，原本諗住同佢個仔做手術嗰醫生即場嚟到，亦都將成件事嘅前後因由話俾佢聽，報埋警添啊！係啊，咁當然最尾係點樣咧？咁亦都喺呢個男主角，即係佢入咗夢咧。其實佢嗰個世界有少少其實係都唔知係夢定現實嚟嘅。係咁佢最尾講佢翻去又細個又成咁樣嘅，即係穿梭咗好多時空。咁最尾喺佢死嗰陣，就佢個表達就係所有燈嗰度係咁熄啊，熄到冇曬燈。咁但係突然間佢熄曬所有燈，嗰陣突然間人唔知做咩整著咗一眼抬頭燈喎，就係佢媽。咁結果佢媽同佢喺床邊傾翻偈，講翻細個啲嘢咁樣。咁就佢媽都死咗，原來嗰刻就係、是、佢、 哦、 就可以好似類似就通到靈咁樣。咁就嗰 part 表達得 OK 嘅。咁但係當然啦，咁大家都估到最尾一定係救到嘅。OK 呢啲故事咁，亦都壞人咁被捕咁啦。咁其實呢個唔好話穿橋啦，因為其實條橋冇唔係真係咁咩嘅啫。OK 咁大家如果鍾意可以去睇下，但係咧未必係一套大家會咁鍾意嘅戲嚟嘅。老實講。OK， 咁你話靈異嘅部分咧，其實純粹係即係出竅嗰下咯，套、 oh, okay. 戲就冇咩靈異嘅其實。你話佢哋發緊夢都得嘅啫，其實。 明白。 OK， 咁當然啦，發緊夢又唔會聽到個真相，咁即係咁 OK。OK， 咁呢套戲其實有啲咩又可以同大家講下咧？咁原來咧呢套戲咧係有一個真正嘅事件咧，可以去即係 relay 翻嘅喎。咁、 哦、 原來咧真係有英國咧有一個嘅孕婦啦，咁因為。麻醉失效啊，即係個做呢、這個即係劏肚啊手術啦，咁佢完全，佢話佢全程完全感覺到佢劏開同埋俾人 即最尾點樣逐針逐針聯翻埋，佢完全感覺到嘅。 哦， 但佢唔係完全麻醉啊，因為你知唔係完全麻醉噶嘛。 係， 佢一路已經話俾嗰啲人，即係嗰啲人唔信佢啊。 OK， 甚至佢老公都話不如停止手術點，但係嗰班醫生完全當佢傻嘅，就照做鑑生湯。咁跟住最尾佢咪話要告嗰個醫院咁啊？呢個真事嚟噶，新聞嚟噶， okay. 大家上翻任何啊，可能有你查翻啲新聞就查得到嘅。OK， 咁呢件呢、這個古仔就有啲類似咯，即係就係麻醉失效唔繼續做手術呢樣嘢啊。咁咧，咁除咗呢套戲有少少同現實呢啲咁嘅新聞有啲 relate 之外咧，原來之前咧嗰套就 Saw 啦，即係嗰套叫做咩 SAW 嗰套咧。 哦， 而家嚟緊唔知拍到第四定第幾集嗰套呢，咁原來 德州殺人 唔係嗰套，即係講佢哋困住嗰啲人，咩恐懼鬥室啊？係啦，咁其實大家唔知記唔記得第一集呢，就講佢困住嗰啲人喺個廁所度，跟住就抌低個鋸啊嘛。係 啊， 咁因為佢哋後屘就發覺嗰個鋸係根本鋸唔開啲鐵鏈嘅，佢原來意思咧就係想佢哋鋸咗自己隻腳，係啦，睇佢哋會唔會咁做嚟救翻自己。咁原來呢個咧亦都係基於一個新聞嘅喎。 哦， 係啊。咁呢個新聞係乜嘢呢？就係曾經有一個爬山嘅人啊，咁就一個人去喎，咁結果佢就唔知做乜鬼嘢啦，咁隻手就夾咗喺個石罅度，掹唔翻出嚟。咁佢哋已經喺一個即係一個峭壁度，咁冇人會救到你。咁點算呢？你繼續夾喺度又掹唔到，咁你喺度都係死㗎啦。咁最尾佢點咧？佢就攞自己係啦，點斬乜都冇。佢就結果揾把瑞士軍嗰把軍刀啦，瑞士嘅咋，係啊，嗰把細嗰啲咧， 點樣戒 嗰 手？ 唔知佢逐啲話佢隻手已經開始壞死啊，因為夾住咗嘛，已經本身開始壞死，係唔係都壞死？佢就攞把嘢逐啲咁整斷咗隻手咯，都幾恐怖㗎。 幾恐怖！ 跟住佢都係自己走翻嘅咋，整斷隻手即係冇人救佢㗎。咁呢個係其實就係似嗰個恐懼鬥室嗰個橋嘅，咁就你去做一個選擇。就當你生同死嗰陣，你到底寧願留翻隻手啊，定留翻條命啊？咁呢個亦都係類同咯。呢一套戲亦都嗱，我唔知佢關唔關呢個新聞事啦。呢個新聞幾新，可能同呢套戲又未必有關，可能如有類同。咁但係大家可以做一個平衡比較啦。咁另外咧有一套好舊好舊嘅一套戲啊，叫《昏迷》。 哦，係。 係啦，咩嚟㗎？咁嗰時候哇，嗰時係一套好恐怖嘅戲嚟㗎，覺得咁就好早期就已經講呢個咧，啲醫院啊竟然咧偷嗰啲人嘅器官去賣啊！咁嗰時咧佢唔係攞啲死人喎，佢專登揾啲未死即係啱死嗰啲咧新鮮器官咧就專登喺手術裏邊就係啦，就話嗰個人醫唔到，跟住其實咧原來攞曬啲器官去賣嘅，咁後屘就發現原來停咗好多啲咁嘅屍咁吊曬喺度嘅。係啊係啊，咁當時咧亞視咧 拍過 麗的，係啦，拍過一套咧叫《 大 昏 迷》 喎， 朱光做嘅， 係啦，咁都係人哋搞笑啦，成日話啲人瞓到唔咩大昏迷啦嚇，係啦，咁嗰套亦都係恐怖嘅，又係講緊醫院嘅係咪？ 係類似啊， 類似嘅類似嘅冇錯， 都係器官嗰啲， 冇錯啦。咁同埋咧呢套戲啦，即係嗰個Awake 啦，咁咧亦都應該算係 Jessica Alba 即係第一套做壞人嘅電影，冇錯啦。 電影係啊， 係啦，咁不過呢套戲有啲似黑人係嘛？ 哦，係啊，幾黑 人。係啊，其實佢就係墨西哥裔嘅，係啊，係。其實我初都覺得佢係應該唔係白人嘅，係咯，因為佢 有四俠嗰度染咗金毛， 染咗金毛同埋殘老白咯。佢其實有第啲戲咧著過啲亞洲人衫添，做啲唔知越南唔知咩嗰啲咁係，即係嗰啲咁嘅角色嘅。咁另外啦，當然啦，阿希頓嘅。有人就會覺得呢套戲咧，其實補完翻 Darth Vader 嘅改造手術，係啊，嗰套戲 Darth Vader 阿黑武士改造手術太兒戲啊，呢套戲補完，係啦，起碼呢套戲咧有半套係講佢俾人剖開改造，係，咁樣所以佢 cut 翻落去啊 ，Darth Vader 改造咧就 fit 曬啦，咁樣搞下笑啦，都係呢個 okay. ，OK， 哇，我哋講好耐啊，呢三套戲講咗差唔多8個字啊，嗯， 係， 好啦，咁另外咧就有啲嘅。同埋呢我又睇咗喎呢套再造人卡森喎、 哦、卡森係 係啦嗰套電視嘅卡通啦，咁呢套戲玩咩㗎呢？咁原來佢一開始就將露娜殺死咗 喎。哦，一開始露娜死咗 㗎死咗，咁佢哋個個都話佢殺，但係佢冇影㗎，咁佢自己就失曬憶，咁就不斷俾人追殺喎。點解呢？原來佢嗰個世界呢，人已經好似差唔多死曬嘅、 uh-huh. 應該冇人，但我知道古仔後咩有出現人類 人類、okay. 但 suppose 佢開始嗰陣就話死曬啦，咁裏面呢佢就一啲就係好似舊卡通咁一啲怪樣機械人啦，咁同埋有一啲呢係仿人樣嘅人呢，係啦，咁呢咁佢哋成日就問佢卡森你咪人嚟㗎， 咁卡森自己答唔到，我諗我係機械人啩咁，即係佢自己都唔知嘅，完全失曬嘢，佢都唔記得自己殺過露娜嗰啲咁嘅嘢。 但係佢力量係好似舊版一樣。 哦，力量係、okay. 但係初初咧就未有亨達隻狗嘅。 O、okay. K。 隻狗未有，但第二集佢遇到亨達咯，但亨達由第一養嘅喎。但係當然啦，佢、okay. 可能之前發生嗰啲事，大家都忘記咗都唔定嘅係。 認唔到佢啊，亨達？ 唔認得嘅，唔知打過添啊，第二集。有打過嘅，因為咧佢對佢好得意嘅就係講咧所有嗰啲。無論人樣好，機械人樣好啦，當然機械人樣嗰啲惡啲啦，因為戰鬥型啊嘛。咁你見到佢加身咧，就想殺咗佢，因為點解咧？原來佢喺歌故仔入邊，古仔入邊咧，佢等同於唐僧嘅喎，就係傳説咧話你食咗佢咧，我唔知點食啦嚇，食咗咧就會永生噶啦。咁佢嗰個世界咧就話，自從佢殺咗阿露娜之後咧，就連機械人都開始即係會生鏽啊，開始會破滅啊咁咯。 O.K. 即都會死亡咁樣類似，咁就唔知，但係卡森自己又唔會嘅，其他都開始生鏽，見到佢開始一笪笪嘅，但佢好似今日先做出嚟咁靚嘅咯。 O.K. 佢永遠都係咁靚嘅喎，唔知點解喎，打極都唔污糟嘅，都係白雪雪嘅。咁總之啦，佢戰鬥無敵㗎啦，咁呢個一定㗎啦嚇。 當然啦。 咁同埋咧呢一套咧，佢係學翻之前嗰套真人版咁咧，頭盔係除得嘅。但佢冇影佢除㗎，如果冇影就戴㗎。總之佢有時冇戴個頭盔就有啲好勁嘅。頭髮嘅星矢咁嘅，勁過星矢添，係好大嚿嘅啲頭髮。咁但係咧，嗰位就完全 innocent 都唔記得自己係邊個。係啦，咁或者大家睇下啦，大家上網揾下再做人卡森啊，佢台灣叫卡夏嘅，因為國語啊嘛，夏天個夏，係啊係啊係啊，咁大家揾下啦嚇。OK， 咁除咗呢個之外咧，亦都睇過呢個 Star Wars 嘅就空窩啦，空窩嘅電視出資上咗幾集啦。咁咧，我發覺咧，原來咧電視版好睇啲喎，因為咧原來佢每一集都好短，得廿零分鐘， 分鐘啦，通常 即係你飛咗啲之前之後啲中間嚇嗰啲廣告啊，咁啊廿零分鐘啦，咁啊好緊湊嘅喎，每一集唔錯，咁同埋咧軍事感覺都好強嘅，有好多嗰啲點樣布陣啊，點樣即係喺苦戰度點樣打翻贏啊嗰啲咁嘅故事，咁啊相當好睇 嘅 喎都， 即係都係講佢哋不斷征戰唔同嘅星球。 唔係㗎，佢啲講啲小型嘅。 O K。 嗱，初第一集類似就講阿 Yoda 啦，咁啊想去談判啦，就揾另一個星球嘅皇帝，咁就係喺 Episode One 入邊阿 Anakin 嗰個老闆咧，嗰啲飛下飛下嗰啲咁嘅怪樣星人啦，咁星人咁佢都有星球有皇帝㗎嘛自己，咁啊去咗星球談判啦，本來 O K 嗰星球亦都好中意阿 Yoda 嘅喎，咁但係咧點知咧嗰啲咁嘅阿 Sif 嗰啲個光頭女人咧早佢一步去到啦，咁啊話你跟佢跟我哋咪好啦咁。咁跟住佢話：，我唔跟佢又唔知點解又唔同你用暴力嘅喎，真係想我哋和平加入啦。跟住佢就話啦：，不如咁咧，我做個比賽啊！嗱，如果係 Yoda 大師可以幾耐就到到咧，我就讓俾佢啦咁樣。咁但係嗰個皇帝就話：，咁你公平比賽，咁我都唔反對嘅。唔係佢初初話唔係嘅，話唔贊成嘅，因為我做咩要試佢啊？我信佢。咁但係嗰個 Yoda 話：好啊，我都接受咁啊。咁就鬥起上啦，兩邊咁當然啦，出曬術啦，嗰個 Sif 嗰邊一定啦。咁結果梗係鬥唔贏 Yoda 啦。咁好得意嘅，佢執翻三個 Trooper 同埋 Yoda， 竟然可以打低佢成隊軍隊，咁好好睇嘅。大家睇下啦，咁第二集又完全無關啦，因為完咗啦，第一集個故事已經成功咧簽約啦。咁第二集就講阿 Anakin 個女徒弟叫咩名啊？係咪叫做 唔記得？ 係咯，好似類似阿 Suka 咁上下嘅。係啊係啊，唔係阿明日香喎 ，OK， 係啊係，差唔多嘅個名係。咁嗰個女咧，原來之前咧未去學足呢啲 Jedi 之前咧，就係另一個大師咧去帶佢嘅喎。咁另一個大師，但係咧今次遇到危險啦，咁啊俾阿呢集一出嗰個 Griffin， 即係嗰個好多隻手咁嗰個機械人啦，即係好多把劍 啊，將軍啊， 係啦，嗰將軍啦，咁啊有隻巨型戰艦喎，鯊魚咁嘅喎，好鬼形象化。咁咧裏邊就側邊咧就有兩邊射出嚟嘅一個離子炮，咁離子炮就原來就冇攻擊力嘅，咁但係咧就可以整到你所有嘅動力，所有嘢都壞曬，咁就成失靈咁啦。咁跟住佢咪任佢射你咯，即係咁樣咯。咁佢哋就瀨咗嘢啦，結果隻船俾佢毀滅啦。咁佢哋就射咗自己好多救生艇出嚟啦。咁但係佢都唔肯停手喎，佢要消滅曬呢啲目擊者喎，因為呢個暫時嚟講都仲係一個秘密武器嚟嘅。咁就講啊 ，Anakin 其實本來有另有嘅 mission， 咁但係佢個女徒弟就話一定要救佢，一定要救。咁喺佢堅持之下，最尾唉救翻曬嚟啦，咁總之都好好睇嘅。 OK， 好好睇嘅地方唔係講 Anakin 一味去揾啫喎，最好睇就講呢個大師咧，原來咧唔係不亂點樣去對付喺完全冇戰力情況之下點作戰咧？咁、 okay. 甚至乎有一段咧講佢最尾危急啦，點解走出太空作戰喎？咁佢話原來太空你都可能有幾分鐘時間唔會爆嘅，唔係咁呢個我哋考究過係真嘅喎。 哦， 係啊，咁當然啦，佢打完之後打贏啦，但係如果再唔係你又等死啦，咁結果 Anakin 就趕走啦，咁樣大家估到啦，咁亦都好好睇嘅喎。因為呢都係以弱勝強，以小勝多嘅兩集都係講，好好睇，好好睇。即係雖然你 Jedi 係幾強都好啦，咁你都有啲限制嘅，係啊，都要唞氣，都要唞氣啊。即係你都基本條件你都需要噶嘛，係咪？咁你俾佢打爛咗隻艇，你喺太空你都會死啦，係咪？ 當然啦。 咁即係講呢啲嘢咯，咁好好睇。咁同埋咧，裏邊佢都加插咗咧，即係呢啲嘅 Trooper， 佢初初佢哋自己都話，我哋全部一樣嘅啫。咁啊 ，Yoda 同佢講唔係咯，你雖然個樣係一樣咯，不過其實你哋喺原力即係 Force 嘅引導之下，你每一個都係獨立嘅心靈。係啊，咁佢就教佢哋咗好多嘢。咁其實真係幾好睇嘅，真係幾好睇。咁同埋裏面真係將 Star Wars 個世界比較再具體啲呈現翻出嚟咯。 哦，咁都唔錯。 大家要睇下啦。OK， 咁我哋哇，我哋講作品都講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 係。 咁我哋仲有冇時間講曬今日啲嘢呢？其實仲有㗎喎，嚟緊10月23日呢，咁就呢個叫欺詐獵人啦，就會 上演啦。咁呢個就係日本戲，咁原來呢就之前有套日劇嘅，咁亦都有漫畫嘅，咁亦都係叫欺詐獵人啦。咁應該原本個名字叫 Kurosaki 咁上下嘅。咁個 Kurosaki 其實當然都係人名啦，就是、黑崎啦，咁就係男主角山下智久啊。咁同埋 Kurosaki 亦都可以譯做黑路喎。路咧就係白路啊，嗰啲路啊，OK， 即係係咪紅殼咁上下嗰類樣嘅嘢係啦，我唔知一唔一樣啦，就是、類似樣嘅嘢。咁然後咧，傳說中咧，即係嗰啲中意呃人揾食嘅人咧，就分成三種喎，咁就白路啦、紅路啦同埋黑路。係啦，咁白路就一般嗰啲啦，即係一般騙子啦。咁、紅路就專係用紅路有男有女嘅喎，就專用呢、這個感情去呃人嘅。冇錯啦，即係就頭先有啲似啊，即係 Elba 嗰隻啦，就係啦，即係呃遺產或者呃佢一筆錢嗰啲啦。咁而黑路係咩回事呢？原來黑路咧就係專係吞食紅路同白路嘅最勁嘅老千，就呃翻呢啲咁嘅人嘅錢。咁啊，即係黑棋黑，係啦，冇錯啦。咁當然啦，主角黑棋佢係幫人嘅。係啦，佢就幫嗰啲俾佢哋呃咗嘅人咧，攞翻曬啲錢翻嚟，亦都將佢繩之於法。咁其實咧，你可以話佢係正義㗎 ，OK？ 咁點解佢會咁做啊？咁原來咧，佢細個咧就成家就俾呢啲咁嘅即係騙子害死嘅，咁就變成孤兒咁啦。咁但係咧最奇怪就係咧，佢一路而家打緊工個老細咧，就一個當然都係一個大騙徒啦。原來應該就係當年害死佢全家有關嘅喎。咁呢個就係呢個叫桂木啦，係一個伯嚟嘅。咁佢有一間嘅酒吧咁啦，咁每一次黑旗咧就去嗰度攞料，係、啦，佢一定要嗰人提供情報，如果唔係佢都冇辦法對付呢啲人嘅，係啦，當然佢對付真係單人匹馬啦。咁同埋呢個櫃務都唔係免費幫佢嘅喎，佢收嘅情報費係相當高嘅。 O K， 係啊，即係差唔多係嗰個人嘅，即係佢喺嗰個人呃咗翻嚟嘅錢嘅大部分，咁其餘嘅只係還翻俾嗰個佢想幫嗰個人嘅啫，佢自己斗領 佢做咩啊？ 唔知，可能或者嗰個黑有嗰個櫃木有俾翻少少佣金佢咁嘅，唔得唔多，佢都窮嘅咋，佢嗰個都係租間房住，咁但係嗰間房變咗好多嗰啲易容啊，好多古靈精怪嘅道具嘅，咁而中間咧電視版咧亦都有另一個就係由桂北真希演出嘅一個女仔啦，佢叫冰柱嘅個名好怪嘅，咁啊本來就係一個好相信即係法律嘅， 咁 佢本身好似就係讀法律學生嚟，咁就變咗佢梗係同啲黑旗初初就唔啱眼啦，咁做咩你要用咁嘅方法去咩咧？咁佢唔係合作嘅，佢講每一次佢都係想救翻呢個女仔嘅啫。咁而今次呢一集嘅故事咧，就出現咗一個叫石門嘅人喎，咁就由竹中直人啦，即係 百搭 日本男明星啦嚇，竹中直人主演啦。就叫石垣，咁就一個勁嘅老千啦，當然係嘛。咁呢一集咧就講阿佛不真希咧，可能捲入咗呢個圈套啊。咁就講黑旗點樣即係去想救翻佢之類咁啦。咁詳細我未睇， 都要等上先知啦。 系啊，其实唔系嘅，应该出咗碟噶啦。 系啊 ，OK， 即系日本出咗啦，咁其实可以睇下噶。OK， 咁其实大家如果唔等唔切，可以上网搵搵吓。咁但系当然等得到嘅就去戏院睇啦。咁或者大家做啲功课先去戏院睇啦。如果唔系，可能咧完全唔知佢即系去脉就唔知做乜嘅。OK， 就净系睇明星咯，到时。OK， 咁 OK， 咁另外一套类近嘅嘢咧就系 Liar Game 啊。 Liar Game。Liar Game， 咁就系咩嚟嘅咧？咁呢个就当然同呢个电影冇关，但系好类近嘅。咁就系一个亦都有日劇嘅喎，咁啊講話有個遊戲，咁啊遊戲就係佢夾硬咧，將啲銀紙即係好多錢啊，可能冇一百萬幾十萬，咁啊夾硬俾咗你咁，即係擺喺你個屋度嘅，咁你一打開而你一睇咗嗰邊錄影帶咧，佢當你參加咗嘅啦，屈你，咁唔緊要嘅喎，咁個遊戲就好得意嘅，原來你就係盡你嘅辦法去將你嘅對手，即係佢會俾咗個對手你嘅，你呃到佢。嗰啲銀紙嘅幾多錢咧？嗰啲係歸你。但係咧，我而家俾你啲銀紙咧，你要還嘅喎、 哦。 如果你還唔翻，你俾人呃咗嗰個咧，你就啲世都唔掂㗎啦。好、 okay. 高息嘅。咁甚至乎佢哋傳説就話呢個組織咧都唔幫好人嚟嘅。佢話如果你還唔到咧，佢就會將你或者劏咗去賣器官，或者甚至乎賣你唔知乜嘢，好得人驚嘅講到。OK，、所以佢一定有辦法令到你還錢。OK， 咁你都冇辦法唔玩落去嘅。係、咁就係一個咁嘅故事啦。咁當然女主角就係死亡筆記入面嘅係啦，叫咩名話？户田惠梨香，冇錯啦，冇錯啦，去做佢，但佢呢套入面佢做一個好傻嘅女仔嘅喎， okay. 完全係好蠢好蠢，即係連細路仔都呃到佢嘅。係、 okay. 個名佢叫神奇直真係好神奇咁直。O K， 咁就呢個冇關咁，但如果大家中意即係欺詐獵人嘅朋友咧，就可以睇下呢一套嘅劇啦。 Liar Game，O K，Liar Game 係就係、是。講大話遊戲咁都 OK 嘅喎，即係裏邊亦都有啲金田一 feel， 雖然佢唔係查案，但佢解破一啲嘅嘢嘅時候咧，佢亦都係有啲類似嘅感覺嘅，咁大家可以睇下。OK， 咁仲有好賴少新聞啦，咁就係咪阿平成嘅蒙面超人啦，十週年啦，咁韓永華有新蒙面超人樣喎。Jackie， 咁 Jackie 嗱，唔知道網上流傳個樣係咪真？ 唔知係咪真啦、啊， 個樣有啲似三個五，但係咧個圓圈咧就變咗個鐘，嗱就冇一二三四嘅，就有啲針。 係有啲針可以。 咁傳說就話佢嘅能力咧就可以召喚翻曬舊嘅蒙面超人嘅能力出嚟用喎。 我諗係應該指平成。 平成啦、啊，平成超人啦、啊，平成蒙面。 但呢個都要到起碼新年嘅以後先知 啦。係 啦， 係啦，零九年嘅新一輯 係 蒙面超人。OK， 咁就 另外咧，仲有啲咩話題咧？ 啊，咁其實咧有好多嘢準備咗。OK， 咁或者我哋跳一跳啦。咁就有網友咧就問啦，綠燈俠咧嚟緊2010年咧就會上一套 movie 喎 ，confirm 咗未咧？ confirm 開拍，但係個男主角都仲係暫時。係、 啦，暫時傳說就話由一個叫咩 Ryan 咩 Gosling 啊， 係一個 唔識用唔知邊個， 一個都幾。 冇人識 做啲都係一啲比較文藝啲嘅電影好、 哦、 多電影嘅佢拍過、 哦、 都數十數套嘅其實佢做咗好耐㗎佢由第一個演出就係米奇老鼠俱樂部當然仲係細 個嗰 陣 啦 咁其實好多打滾咗好多年㗎啦 但就唔係我哋認識嘅明星亦都未必真係佢做 okay,、 因為佢經理人公司就 時間 未 講講返啦咁網友就問呢喂其實綠燈俠係點㗎其實成日見到呢個人喎但係呢我真係唔知佢歷史啦因為正義聯盟入面唔會交代㗎嘛係啦即係幫手 正義聯盟你卡通嗰度唔係 講 緊呢個綠燈俠 講少少綠燈俠歷史俾大家聽好唔好 綠燈俠咁其實講返個歷史咪 其實有好多個綠燈俠㗎嘛 其實佢哋有三千幾個嘅 咩 三千幾個 點解 因為佢係將佢嘅老細 聯盟嚟㗎 唔係佢係由成個故事交代呢就係、是有一個叫 Aura 星嘅啦，係咁啲 Aura 嘅人咧就係、是最早進化出嚟嘅生命體啦。咁佢哋擁有好高嘅科技力量同埋超能力嘅。 咁人樣嘅都係 人樣一個藍色面啦。 哦 ，OK 咁樣佢 啲面色差啲。 佢哋個族裏邊咧就有一個禁忌嘅，就係、是、唔准探測時空嘅起源。 哦、OK， 唔准探測時間嘅起源。 OK， 咁當中有一個叫 Cause 嘅人咧，佢就犯禁。就去用佢嘅機器去睇到時間起點嗰度啦，就見到一隻手伸出嚟咁啦，嚇、捲住一個宇宙，有隻手伸出嚟咁，咁、結果咧就引起大爆炸， 哦， 就大量嘅負能量湧咗出嚟啦， 咁令到本來和諧嘅宇宙就出現咗罪惡啊，出現咗好多不平等嘅事啊。 OK， 咁佢哋就為 Oa 嘅人咧，就為咗彌補自己嘅罪惡咧，就其中一班人咧選擇將自己進化成一啲得三尺高嘅矮仔啦。 咩話？嗰個叫進化？ 啊，佢哋會變成不老不死， 係 嚇、啊、擁有好即係只可用思想已經可以毀滅一個星球嘅。 哇！咁誇張 嘅 龍珠入邊嗰啲。南美星人咁上， 咁首先佢哋就做咗一啲機械人叫 Manhunter 去維護和平啦，但係啲機械人太聰明就叛變啦，咁佢哋就唯有選擇人唔同嘅外星人。 我想問你講嗰個係幾時嚟㗎？係好耐好耐以前嘅宇宙啊！ 好耐好耐宇宙， 哦，即係未有地球嘅，即係未有人類， 未有人類啊！咁之後佢哋就選擇咗唔同嘅外星人嚟做佢哋嘅 agent 啦，咁就將成個宇宙分為3685個區，咁每個區有一個或者兩個綠燈盒啦。 冇錯，咁其實就代表嗰個區嘅一個格咁樣啦。 咁地球就最多，地球有幾個？ 點解特別優待？ 因為佢覺得人類係有 potential 進化啊嘛，成佢哋嘅。 其他星球嗰啲綠燈盒係怪獸樣都有嘅喎。 乜嘢樣都有啦，怪獸樣又有。 外星人嚟。 成粒鑽石㗎嘛，昆蟲有，細菌又有。 咁佢哋係咪著嗰件衫㗎？唔係。 差大同小異啦。 咁有戒指㗎？ 哦，有啲戴唔到戒指，變咗手鈕咯。有啲基本上 可能有啲朋友成綠燈盒點都唔知道，綠燈盒基本上咧就係一個人戴隻戒指，佢嘅能力咧就嚟自隻戒指嘅啫。 其實個戒指嘅所謂能力咧就係佢可以利用佢 willpower 佢嘅意志力可以做任何 放大佢嘅意志力， 放大佢嘅意志力可以形成任何嘅形象啊，即係例如可以變下飛機啊， 變 化 刀 啊，變成能量嘅 能量體係啊，能量體係啊。喂，我想問咁嗰個人本身有冇特別，所以佢揀佢嘅？但係嗰個人冇咗戒指， 人冇咗戒指就變翻普通人啦。 哦， 嗰個 力量嘅， 嗰個人嘅， 第二個戴咗咪又得咯？ 我唔係 嘅，要揀選嘅。 要揀選嘅，即係當然你戴咗，即係試過佢俾其他人戴咗隻戒指，其他人可能淨係整得喐隻電鋸咁上下。 哦， 即係冇 佢 嘅意志 力 嘅就推動唔到嗰隻嘢。 OK， 咁問下啦，綠燈盒有好多代嘅喎，我見過有一個係著住件好有個袍，跟住 魔術師 咁 嗰個。 嗰個 其實咧就係第一代嘅。咁再講 Oa 嘅人咧，就有段時間將魔法就將邪惡嘅魔法就混咗一個隕石叫 Star Hub 嗰度。 是 星之心，咁、那個星之心經過流浪之後咧，就 去咗地球， 就有個綠燈俠，有個其中一個綠燈俠隊部隊嘅成員想阻止係同敵人交戰嘅時候就死咗星之心上面。 哦， 咁、樣佢就後屘嚟獲咗去地球嘅中國嗰度。 即係古代啦， 古代嘅中國 啦，好古啦。 咁有一個人 濟私遊咁耐啦， 有一個人執到佢啦，一個嗰個係做燈嘅工匠，佢就聽到一句話：我會帶嚟三樣嘢，權力、生命同力量。 邊個 青之心講？ 夠石 嚇，咁樣佢就得到權力啦，佢成為當代嘅皇帝啦。咁結果佢就俾 做嘅眼燈，定係 嚇 俾點樣嘅眼燈？ 啲中國古代嘅油燈咁嘅 樣，咦唔係阿拉丁神燈咩？ 咁後屘流到即係俾人改流咗去中東，佢死咗之後，眼燈就改鑄成阿拉丁神燈咁嘅樣。 哦，再鑄 就有燈神嘅傳說啦。咁之後再 有冇個巨人燈神 嘅？冇， 我冇嘅， 只係利用意，即係同綠燈俠隻戒指利用意志力變咗 咁嘅 嘢。不過佢嘅綠燈俠變出嚟嘅係能量體，即係用光咁嘅嘢，佢係火咁嘅。一團火咁嘅嘢咯。 OK。 咁佢到現代啊，即係三十年代流浪咗去美國。咁有一個好噏得嘅人咧，即係開下車門啊，咁啊執到佢。 OK。 咁就將佢改鑄成一間啲好似藍丁格爾嗰啲油燈咁嘅嘢。 手提燈。 咁 提燈 咁就fulfill咗個第二個預言啦，就帶嚟生命，即係佢嗰個人。得到佢嘅力量嘅指示，有時候成為咗大富翁啦。咁、死咗嗰人死咗之後，眼燈再流浪啦。咁咧就， 但呢班人冇變到綠燈俠㗎。 冇。咁時間一轉咧，就到大戰前啦。咁一班人想打劫一間載滿黃金嘅火車。咁又引爆啲炸藥啦。咁成車人死曬，死剩一個叫 Alan Scott 嘅電信工程師。 就係第一代綠燈俠。 咁佢就聽到眼燈講：你將我 嘅一部分戒出嚟煮成一隻戒指，我會帶俾你力量。 一部分就夠噶啦， 即係將個病少少拉咗出嚟，就變成一隻戒指咯。 哦， 咁佢就成為綠燈俠啦。 哇，咁剩翻嗰啲咧， 唔係佢個 power battery 啊，即係佢， 明白， 佢可以利用。佢可以利用意志變成任何形象嘅嘢，變隻老虎啊，變隻鬼出嚟啊咁之類嚇。咁佢，但係佢個弱點就係佢需要24小時叉電咯， 就用翻眼燈嚟叉電。 佢嘅力量只可以維持24小時，同埋佢又唔可以頂得順任何木做嘅嘢嘅。 點解？ 嗰啲係guidance 即係 aura 嘅做出嚟嘅刻意加入星之心嘅弱點。等魔法唔可以變成無敵。 即係意思，我可以擋子彈，就係人哋一支木棍卜嚟，我擋唔到噶嘛。 哦， 係。 咁 搞笑。 佢會保護佢嘅攜帶，即係戒指會保護攜帶嘅人唔會死。 係， 但唔代表唔會傷。 即都會卜得嘅。 係。 係啊，大鑊。 總之唔死得啦，就算啦。咁跟住第二代就係最多人即係生存期間最長啦，即係嘅叫 Hal Jordan 咧，亦都係。將會拍套戲嘅講嘅主要人物， 就是、第二代我見得最多綠燈俠，佢戴咗個眼罩， 著件綠色緊身衫，綠色、黑色、白色緊身衫嘅。 係啦， 咁佢就係一個飛行員啦，最初係60年代出現㗎啦。 O K， 咁當然因為現實世界間同漫畫時間差好遠，咁一路將佢 origin 新版就當佢二代啦， 不斷改到最初佢係打個寒戰，咁跟住變咗越戰， 咁呢個 跟住就變咗波斯灣戰爭啦 ，Iron Man 一樣啦，會由越戰推到去現代啦， 推到而家波斯灣戰爭，咁佢係一個試飛嘅專幫 test pilot 啦，即係試啲高科技嘅戰鬥機， 咁佢好高嘅喎，啲飛行技術應該。 咁有次意外，佢去過一個飛行器嘅時候，即係模擬飛行器嘅時候，就突然間一團綠光包住佢。 點解咧？ 啊，將佢送咗一架墜落咗太空船度。咁、 哦、 一個外星人就話：你會成為我嘅繼任人啦。咁嗰個就係、是、派嚟地球嘅一個綠燈俠啦。 嚇、 啊！即係 guidance 俾介紹。 咁鹹蛋超人嘅呢啲開始。 嚇、啊！咁我唔係佢死咗嘅，唔係上身嘅。咁將隻戒指傳授咗俾佢啦。 咪呢個冇死係嘛？綠燈冇死嘅。 唔係嗰個綠燈俠死咗啦，咁就將隻戒指傳咗俾佢啦。 哦，即係個外星人嗰個死咗。 嚇、啊！佢就成為地球就叫2814區啦，佢就成為2814區嘅。 咁唔係咁第一代嗰個綠燈俠佢嘅， 我都肯翻到。 哦，即係佢直情係兩個啦，變咗有。 唔係最初咧， 係 最初呢、 哦，即係唔係由第一個傳俾第二個嘅。 最初其實係均衡地球嘅一個很，我哋另外一個人，另外一個地球。 平衡世界。 後尾咧就幾個 一樣啦， 幾個地球融合咗之後咧、就變 點樣融合？ 佢變成只係退咗休啫。 即係故事融合。 故事嗰度講嘢係。嗰、那個叫 crisis 嘅故事啦， 哦，又係 crisis，OK， 將五個即係負極能量吞併咗所有宇宙啦、只剩翻最後五個地球，咁、五個地球後屘融合成為一個啦 ，OK， 好，咁所有超人喺翻曬度， 喺翻曬度，咁佢變咗二次世界大戰時候嘅英雄，咁後屘第一代綠燈俠退咗休就佢接棒咯， 咁、但佢有冇改咗佢接棒嗰個方式咧？即係第一個俾佢啊，定係 冇嘅冇 交代， 都係交代，唔係最初就淨係講隕石嘅，冇講星之心嗰段，咁跟住加翻星之心就夾硬將佢兩個 拉翻 埋一齊咯 ，OK、 咁結果咁佢一路做綠燈俠啦，就係、是、做咗最長的後尾就超人之死嘅故事啦。佢嘅故鄉即係 Cold City 啦，就被 咩意思？唔係人嚟嘅咩？ 佢係人啦，即係佢嘅鄉下。 不過名咁怪嘅。 一個虛構嘅城市啦， 即係又係鹹城咁啫，係咯。 係鹹城咁樣被扮超人嘅其中一個，嗰陣時咪有四個，其中一個嗰個壞嘅，嗰、那個半人半機械 嘅超人 ，Terminator 咁樣， 將佢嘅城市炸咗啦。咁佢要求 Guidance 啦，即係佢啲老細就將佢重建啦，但係 否決咗， 咁佢就一路殺去 Ora 星，將所有戒指攞曬，仲衝咗入去綠燈俠嘅中央電池度， 咁點啊？ 攞曬所有力量， 咁點啊？ 咁所有 Guidance 只死剩一個。 玩到咁大， 咁佢就變成另外一個終極嘅壞人叫 Parallax 咯。 嚇，佢變壞人 嚇，咁後屘咧都俾機會佢變翻好人，咁有 咁佢啲衫有冇變咗㗎啦？係啦， 變咗著盔甲咁咯， 變咗壞人，變咗盔甲， 好多套衫， 型 咁就即係佢隻戒指就交咗俾第三代嘅綠燈。 佢唔需要戒指㗎，變咗壞人。 即係中間同佢同期仲有兩個地球人做咗綠燈俠嘅，都係佢嘅後備，一個叫就係而家正面 黑人 卡通個黑 人嗰個 John Smith 啦，啊唔係John Stewart 啦，佢係一個畫職師啦，曾經當過兵啦，另外一個係一個社工啦，叫佳嘉啦。 是 個癲癲地嘅人啦，咁跟住咧，佢變成 Parallax 之後，佢隻戒指就交咗佢另外一個人，叫就佳人收翻啦，就交咗是但求其交咗俾一個人叫Carl Weider 啦，咁就成為最新一代嘅綠燈俠咯。 佢就而家嗰代。 哦，唔係而家都係佢做翻。 我而家又變翻係 嚇佢咧。有一個嗱，佳人 咁即係話最受歡迎都係第二代綠燈俠啦， 唔係所有歐人都進化成嗰啲矮仔 Iron，有一啲人咧就進化咗，就覺得唔可以就係保護，就要強硬手段推送，就進化成叫 Controller 咁佢哋就不停做嗰啲好騎呢嘅超級武器，例如有一個叫 Sun Eater 嘅武器，就可以將所有太陽吞噬 嘅， 咁樣冇意外地一個新 Eater 冇意外地被啟動走咗嚟地球嘅領域度。 有冇吞咗太陽？ 咁正想吞嘅太陽啊，阿 Hal Jordan 就出現，將用盡自己嘅力量消滅咗個新 Eater。咁佢嘅力量就存咗喺太陽嗰度啦。咁樣佢死咗之後咧，就變成另外一個英雄人物。 嚇、死咗 咩？叫 Spectra。 即係你講第二代綠燈俠死咗？ 死咗咁變成 Spectra。 但係 Spectra 唔係神嚟 嘅。神嘅代言人，但係佢嘅力量需要有人有一個人嘅靈魂做 host 啊嘛。咁上一個 host 咧，阿 Jim 咧就已經約期滿啦，就要上天堂啦。咁樣嗰 Spectra 嘅力量就交咗俾佢啦。 個 Spectra 好搞笑喎！睇個 Kingdom Come 入邊係一個冇衫著，就係摟住件袍，有啲似就係死神嗰個造型。係， 佢係死神嚟噶。 哦，其實佢係死神。哦，咁奇怪，點解？ 但 係 佢 為教變成死神。 佢係為不義嘅人去報仇。 哦。 但係佢唔可以，佢嘅力量唔可以影響一啲 innocent 嘅人嘅。佢只可以有靈魂呼叫要報仇嘅時候，佢先可以殺。 喂，佢好唔超人嘅喎，呢個真係好似啲以前嗰啲中古嗰啲。 因為佢嘅力量完全係無限制，因為佢就係神嚟啊嘛。 佢就係神。 神嘅。 咁唔好扯咁遠，咁嗰個就係綠燈俠死咗之後再變成 咁 嘅 spec。 當件衫都有少唔同，變咗綠燈俠嘅衫。咁跟住原來佢所之前 有制服嘅，就唔係剝光珠嘅。 之前做嘅所有事咧，都係。Guardian 曾經消滅過一隻怪物叫 Parallax 嘅影響嘅，影響咗佢思想，所以佢先會變成壞人嘅。咁樣 Parallax 再出現就想搶奪 Spectra 嘅力量。 嚇？點會又出現？佢唔係綠燈俠變嘅咩？ 唔係 ，Parallax 原來係一隻怪物嚟嘅，黃色嘅怪物。 哦， 嚇，係佢嘅力佢。 咁頭先綠燈俠變咗，中間變咗嗰個叫咩啊？ 都係叫 Pan Parallax。 係咯，點解？ 因為原來 Parallax 係一隻怪物嚟嘅，佢係搶咗 Hal Jordan 嘅身嘅。 哦，即係咁解釋。 嚇，咁樣咧 ，Spectra 為咗保持自己嘅力量唔被邪惡奪取，就將 Hal Jordan 復活。 嚇？咁又冇咗嗰個 Spectra？ 哦，咁佢去咗另外一個。 又去另一個人。 就係、是、你記得之前睇嗰個蝙蝠俠嘅卡通㗎啦，嗰度咪有黑鬼差佬嘅。 係。 嗰黑鬼差佬後尾被殺嘅，咁佢就成為新一代嘅 Spectra。 我要死鬼咗先變得㗎。 哦，係。 一隻大腳泥士啫。 咁樣好，咁樣佢就再復活成為新嘅成為而家又翻嚟嘅綠燈俠啦。咁當然中間仲有阿 Carl 咧就吸收曬佢留喺太陽嘅所有力量，就走翻去 Ora 星重建。 咁即係 令到啲所有階層復活啦。 第二代綠燈俠都仲喺度嘅，所以到而家都 OK。好，咁呢個睇下 變翻後生嘅，而家仲因為之前佢已經係兩頭髮㗎啦，而家變翻 要變翻靚仔， 靚仔後生， 冇辦法， 仲後生嗰個女朋友， 係啩？揾嗰個女朋友咯。咁仲有冇補充咧？嗰個綠燈 俠， 我成日想問一樣嘢啊，點解綠燈俠有個敵人咧，有個黃燈就唔係俠啦，唔知黃燈乜嘢？ 嗰個咧， 嗰個係咩人嚟嘅咧？ 嗰個 Sinestro 本來係一個綠燈俠，係佢係 Hal Jordan 嘅師傅。 本來嚇師傅啲咪 係佢師傅。 佢就係話外星人俾個戒指佢紅 色。因為每個綠燈俠入行嘅時候都要有一個戴嘅，都有。 即係嗰時佢都有戴過去嘅。 咁但係、 哦、 但係佢 點解會變咗壞人嘅咧？ 佢 abuse 佢嘅力量，即係將自己做 做成為佢個星球嘅皇帝，利用佢嘅力量。 佢唔係地球人嚟㗎。 佢係外星人嚟。 哦。 咁樣咁 點解黃色嘅咧？佢隻戒指？ 我唔係，佢就去到另外俾嗰啲 guidance， 即係運咗去附近宇 antimatter universe， 即係另外一個邪惡嘅宇宙。咁佢嗰度有一班人咧，就幫佢做咗一隻黃色嘅戒指，係 guidance 嘅死對頭嚟嘅。佢哋擁有差唔多接近 相反嘅力量啦， 接近 guidance 嘅力量。 OK， 咁佢就後屘咧，而今年嘅其中一個大故事就係、是。Sinister Corp 啦 ，Corp 啦， 唔知咩， 即係佢成立自己嘅戰鬥部隊，就阿 Sinister， 就係嗰個黃 色。咁佢每個將所有邪惡嘅星球嘅大罪犯咧，都俾一隻黃色戒指佢，咁就結果黃綠大戰啦。 黃綠大戰啊 ，OK， 咦咁點解冇紅啊藍啊？ 啊有 啊有嘅，真係有嘅。 嗱 ，control 咁發現咧，原來最終咧。點解會有黃有綠咧？即係因為每種顏色就代表咗一種嘢，綠色就係 will power， 即係意志力。黃色代表恐懼。 哦。 紅色代表憤怒，憤怒都有自己嘅，即係呢啲每個光能量咧，都可以造成類似綠燈俠嘅力量嘅。 哦。 紅色嘅咧就憤怒，因為 黃、啊、應該 黃色嘅部隊嘅屠殺，即係好多人死咗，咁憤怒嘅人咧就得到紅色嘅力量啦。 咁又有人做啲紅色嘅戒指， 係有人做咗。 哦， 粉紅色代表愛，就係、是、guidance 另外一個支牌咧，係淨係女人嚟嘅、哦，就進化成一啲叫 sorry 嘅人。咁有冇藍色咧？ 咁佢哋就用粉紅色嘅戒指嘅。 哦， 藍色嘅就係、 是，有真係有嘅。 其中一個叫加勒嘅 guidance， 佢就唔發現 guidance 太僵化啦，咁佢被逐出 guidance 啦，佢要用愛心去保護人類咁。 咁佢代表咩咧？藍色又 代表希望。咁佢、哦、就去到另外一個星球，終於揾到藍色能量嘅泉源。咁就再做翻用佢嘅技術再做藍色嘅戒指。 外星人嚟嘅、啊，人樣嘅人樣。 另外一個 guidance 都係嗰啲藍色矮仔咯。 哦，都係矮仔。 啊，藍色矮仔。咁佢做咗藍色嘅戒指。咁另外咁 仲有冇其他色咧？ 另外一個代表醫治嘅就係淺藍色， 我、哦、有淺藍色。 咁嗰啲仲未講佢係咩人嚟嘅？ 咦，咁有冇黑啊白啊？有冇？ 黑色就係 代表死亡。 我、哦、應該 係 啦。 咁、啊、就係佢 over 嘅另外一個古代傳言就係、是，當黑色嘅能量出現咧，死人就會一啲死人就會復活，哦、會揸住黑色嘅能量戒指去過 嚟。但都未出現嘅。 就會係將09年嘅最大嘅故事啦。 哦，咁白色有冇嘅？ 冇。 未有或者 冇 過 有啊，咁就幾種顏色嘅大混戰就會係下一年嘅 戰隊啊， 都可以叫戰隊啊。 OK， 咁 OK， 哇，今日講到超爆時啊！嗱，或者講多少少嗱，上個禮拜咪同大家講過咩金甲戰士啊嗰啲嘅， 係 嗰啲中國特攝片嘅。 好， 我發覺咧，日本嗰邊咧，哇，真係有反應啦，即係話鬧緊啊！我睇啲日本嗰邊啲即係啲。新聞嚟嘅， 鬧邊套咧？ 啲網頁嚇， 鬧金甲。 主要係金甲，因為咧，當然佢哋都有提過另一套咩 海甲 戰士。海甲啦嚇咁金甲因為點解咧？因為我見佢嘅宣傳嘅啲相啊，佢甚至乎將佢同啲迪迦啊、其他行人即係黐埋一齊喎。 哦，有關嘅。 冇關，但係總之佢個宣傳就係咁樣嘅，即係佢。 我終於睇過兩集啊。 係。金甲 有 係真係邊有一集？ 喺鋪頭。 係啊，我翻去睇下先係。 咁。你話佢製作完成度又唔係真係太差嘅，不過可能始終係太雪教比較老土咗少少咯，呢款啫。啲、 哦 嗯、打嗰啲啲武打係做得相當好嘅。 哦，真係。 做得相當好。 哦、上網睇翻，上網睇翻。咁同埋補翻講啊，上個禮拜咪同大家講啲咩鬼佬做圖作。其實咧，我再諗下咧，其實原來咧舞台上面咧同電影嘅影像唔同嘅。即係阿韓永順你講嗰啲咧，其實好多都係舞台上嘅、 哦。 其實咧，嗰啲已經算係漢化中文版，嗯、就唔係我哋講緊嗰種係即係電影咁當係一個中國劇就包裝成為鬼佬咁去 sell 出嚟兩回事。咁同埋咧，即係喺舞台上咧，其實呢個幅度可以大啲嘅、 嗯。 即係例如你睇 啲沙劇咁啦，莎士比亞咁，咁冇問題㗎。我羅密歐書係葉問中國人做，你完全覺得 O K 㗎喎。但係金色假髮，但 你試一拍戲都係 係啦，你試一拍到真戲係咁拍啊嗱，你即刻頂唔順啦，係咪？鬼佬真唔該揾翻個鬼佬鬼妹啦。 啊，唔係早期我記得睇過㗎。 啊， 早期嘅粵語殘片有嘅。阿拉丁神燈啦，穿曬啲阿拉伯衫， 另計啦。咁如果你今時今日拍到拍到咁嘅沙劇啊，你睇啊，係嘛？係咪？即係但你所以咧，你舞台上咧揾中國人去演出一啲沙劇係 O K 嘅，從來都有呢個傳統㗎啦。咁同埋講中文㗎啦，都係個劇。咁但係咧，你話拍到真人片咧，就另一件事咯。係咯，咁我哋講唔扯咁遠啊，係咯。咁同埋咧，上個禮拜話嗰啲 Sailor Moon 嘅舞台版咧，其實你大家查咧 Sailor Moon Musical 啊，就會揾到噶啦。係啦，咁有啲片段咧都有嘅 ，YouTube 就咁片段又有啦。咁有如果你想睇長啲，你可以試下土豆嗰啲咧。係咯，咁好好睇嘅喎。如果大家中意睇舞台嘅，或者你中意 Sailor Moon 咧都可以揾下。咁我覺得好得意嘅地方就係 幾靚 嘅。唔係就係靚啊！即係你有時咧，你睇電影咧，你而家覺得佢點變都得啦。但問題喺個現場嘅舞台點變身咧？ 咁啊 係。點出嗰啲招咧？嗱，呢個就係巧妙，大家要睇啊。咁所以點解嗰時我哋覺得 Phantom 咁好睇？因為佢中間就係好多嗰啲 set， 即係嗰啲 set 嘅 design 做得好好。 撐船啊！ 係啦，撐船嗱，其實撐船有咩特別？即係突然間舞台到撐船嗰個特別啊嘛。係啦，同埋嗰啲變化都好大。 喺個鏡嗰度周圍穿來穿去。 咁或者大家如果中意欣賞啲舞台設計咧，咁就可以睇下。OK， 咁除此之外咧，上個禮拜本來咧想同咧即係話講下嗰個嘅叫 Otaku 嘅之王啦嚇，即係 Otaking 啦，自稱就係呢個嘅江田斗師夫啊，咁就寫嗰本就係有冇可能呢個征服世界啦。咁我哋或者褪一褪啦，下個禮拜繼續講係啦。咁其實我哋有一啲關於即係 Otaku 嘅一啲分類喎，咁到底大家你係屬於 Otaku 啊，定係你係呢個某一啲嘢嘅 fans 啊，定 mania 定係呢個嘅collector 咧？咁原來咧係有分嘢嘅喎。系啦， 呢啲就賣個關子先啦。 系啦，本來 都差不多 本來想今日同大家講啊，但係應該唔夠時間啦。咁同埋咧，我哋或者都會繼續同大家講翻呢個美國漫畫香港嘅興衰史喎。咁或者韓永，今日你講翻少少啦。咁我哋首先咧睇到咧有一個首先有一則消息忘記咗啊，補充翻先。咁就咧原來蒲澤直樹一個新作喎，就係、是、呢個 Billy Bat 啊。Billy Bat。 咁我哋睇翻個介紹咧，其實我哋真係唔識，韓永都唔識，係咪？ 我都唔識。 佢話係一個40年代已經被人遺忘咗嘅英雄啊。OK， 咁啊將會咧係喺呢個港談社呢個 Morning Cool 啦呢本嘅即係枕頭漫畫書啦，就開始連載啦。咁就係蒲澤直樹呢個跳出小學館之作啊。 哦 ，OK， 咁呢個我哋暫時真係未有咩資料，但係咧，頭先我哋睇個則消息咧，咦？點解成段嘢係一字一句，連啲箭嘴都一樣咁印翻落某本雜誌裡面嘅咁？韓永成有啲感慨喎、 啊。其實記得當年， 觀字過子喎、啊，原來韓永當年寫過一啲嘅美國漫畫嘅稿啦。 啊，近喺一個雜誌度咁啊，跟住睇到另外一份報紙咧。是 照搬， 基本上連我串錯字嗰啲錯字都 串錯字都搬埋。係，記唔記得改翻作者名啊？佢 都有。 哦，咁得㗎啦。咁最緊要 叫 作者 名 啊。係，咁係啦。咁呢啲引少少引子，咁其實我哋就將會講下呢個美國漫畫喺香港中文版啊嗰樣嘢，或者美國漫畫嘅玩具嗰樣嘢興衰史啦。因為我哋今時今日喺外邊咧，真係好難揾到美國漫畫店㗎。 美國漫畫店冇啊，但係玩具都仲好多時見嚟 ，Spawn 玩具幾時都 唔係你喺普通玩具普見咯。第意思即係你有一間店全部賣美國漫畫嘢，好少啦。 哦， 好少 啦，而家 好難見到啦。 係啊， 係。OK， 咁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咁我哋再講多次我哋個 email address 啦。咁大家睇過嗰啲劇咧，可以睇過啲戲或者劇咧，就可以寫翻你個你個感覺啊咩咧，咁寫翻俾我哋。咁我哋如果即係精選，我發翻上俾大家睇下你。post 曬你個意見咁樣嘅 ，OK， 咁我哋講多次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咧，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好啦，今日時間過曬 ，OK， 再見， 下個禮拜 見，拜 拜。